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北京时间下午的5:06，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还有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周五的下午好，我是论论。 下午好，我是思农。 哎，照例要提醒大家，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现在条件允许方便的话，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直播平台，登录一直播或者是微博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更重要的是，在视频直播当中，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有兴趣，有话想说，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互动，一起来聊。 是的，没错。同时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哎，我们今天呢在周五啊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榜单，相信能够引起很多朋友的回忆哈。正好对，正好周末就要到了。如果有朋友正好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哈，说不定这周末哈在这个看剧的方面就有事儿干了。 对， 但是今天 可以刷一刷剧哈。 对，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剧啊，这几部剧其实都是比较老的剧了哈，因为呢，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各种媒体上看到这么一条消息，就是在十月啊，就是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啊，一部非常经典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它的主演们啊，在20多年之后，哎，重新又在某卫视录制了一档节目，然后有一个重聚，然后现场呢有一些照片流出，也让朋友们非常非常的感慨。 对。 我们 先来看一下。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部呢，应该是这个我爱我家哈，这部剧哎，它重聚时候的一个照片啊，现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看到哈，包括几位主演啊，当年的宋丹丹啊、杨立新啊、梁天啊，包括这个演小孩的关凌哈，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关凌应该是已经结婚了哈。 对对对，好快啊，时间过得哈。 对，然后呢，哎，就有很多的网友啊翻出当年这张我爱我家的剧照啊，非常经典的照片，我们先给大家也看一下，哎。这是当年还都是非常青涩的时候啊，而且呢啊，在中间还少了一位爷爷的扮演者文星宇老师啊。 我当时真的看这张照片的时候，就是看你刚第一张照片的时候，瞬间就泪目了，你知道吗？就是看着那个空位，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平台上面再看一下。 对， 其实包括他们的装修，还有他们的背景，以及他们的所有人的这个衣着打扮和表情，都跟之前那张照片是一样的。但是唯一的差别就是少了我们这个在这部剧当中饰演爷爷这个角色的文星宇老人。 没错哈， 还是很感慨的哈。 对，确实啊，这个20多年过去了，每个人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也是让当初啊追这部剧的朋友们哈，也是很感慨。因为其实说起《我爱我家》这部情景喜剧呢，可以说是中国的情景喜剧当中啊一个开先河的作品，同时呢也是可能到目前为止大家相对多的朋友比较公认的这个最高峰的作品。 对， 就是第一部作品就达到了这么一个高峰，你说后边的剧怎么拍？ 怎么活呀？ 对， 最后结果就证明了，好像后面拍的这几部剧的口碑都没有这一部《我爱我家》要好。 对，没错。其实说起《我爱我家》这部剧呢，在今天我们的这个榜单当中也跟大家会来做详细的介绍。那今天我们为大家盘点的就是国产一些优秀的情景喜剧的排行榜。其实在《我爱我家》之后呢，也是有 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剧出现哈，也是让大家在某一段时间之内都能在这个茶余饭后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种看剧的体验哈。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来共同的盘点在过去的这20多年当中出现的一些现象级的让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情景喜剧。 那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五名是谁呢？就是当年相当火哈，然后在全国刮起了一股东北风的一部剧， 对 吧？哎妈，翠花，翠花呢？上酸菜，上酸菜， 上酸菜 是吧？上酸菜。 对，对，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是东北人啊，所以这个如果现在有东北的朋友在听在看哈，这个不要太执着于我们两个的这个发音哈，可能都不是很标准啊。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东北一家人哈，这部剧确实是在当年掀起了一股。啊，东北的旋风。其实我们说起啊，东北式的这种幽默啊，或者东北式这种段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一直到今天，还都是受大家很认可的。 没错 啊，其实我们看到春晚上啊，当年这个以赵本山为首的啊，很多的这个东北流派的小品啊，一直是对，一直是大家最期待的 小品界的扛把子。 小品界的扛把子，对，我们现在包括啊，现在这个他的一些这个后辈们，比如说宋小宝哈、啊，也是活跃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综艺节目以及小品的演出上。 对对对对对，那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当中的第五名，来自这个东北一家人当中的歌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哎，这首歌当年也非常火啊，可能 是的， 对，可能很多朋友这个很久没有听了，我们先共同来回顾一下，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老张开车去东北，撞了，肇事司机耍流氓，跑了，多亏一个东北人。送到医院缝五针，好了。老张请他吃顿饭，喝的少了他不干。他说：“他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他们那嘎可咱当地人，他们那嘎独有的本领，他们那嘎都是活雷锋。”老张开车去东北，撞了。 真的是， 哎，对哈，但是呢，这个主要的旋律啊，我们都已经放过了。大家，哎，这个对于这部剧哈，相信由这个当年是应该是雪村啊， 对， 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这首歌，当年也是传唱的非常久啊。那么这部剧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的介绍哈。导演呢是英达，主演包括李琦、彭昱、金珠、巩汉林、吕小品还有李颖。正式这个放映的时间哈，就是首播的时间是在2001年的时候。 对，而且你知道2001年的时候跟他同一时期出来的剧还有什么吗？ 还有哪部？ 流星花园和橘子红了、 哦、 这两部应该也算是相当经典的两部剧。 所以说哈、这部剧能在这个流星花园和橘子红了播出的这个年份哈、也是让大家对抢到收视率真的是很不容易。 对 啊，这部剧呢其实啊，那个很多的情景喜剧啊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年代和一个特定的这个 场景 当中发生的。那么这部剧呢发生的场景就是在长春的一个大型国企的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当中啊所发生的一家三代的故事啊，包括啊这个李琦饰演的这个角色啊，我记得应该是姓牛，叫牛师傅啊， 对对对对对， 应该是这个家庭当中的爸爸啊，包括 牛小伟 啊，吕小品、牛小玲啊，对，都是这个后一辈的角色。再有呢，还有一个小孩啊，这个也是哈、这个祖孙三代的角色的一个设置啊。这部剧当时哈、我在看的时候，其实真的这部剧我应该是反反复复看了不少遍，因为我印象很深。我们当时因为我从小是在北京长大的，对于这个东北人的一些习惯或者说东北人的性格哈，只是在不是很了解、对， 我也是 对。但是呢，就在我们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我印象很清楚，我们班当时转学转来了一个东北的同学， 然后呢应该是辽宁人，我印象不太清了，反正那个口音啊特别的地道，特别地道， 特别容易把人带跑， 特别容易把人带跑。然后我们班自从这个同学转学来了之后，我们就只要上课老师要求回答问题，我们就说老师让他来回答，让他回答。然后他一站起来还没说话的，或者刚说两个字，我们就开始全班鼓掌，哎呦特热烈，你知道吗？ 对对对，东北口音确实特别可爱， 杀伤力特别的强。 对，而且就是之前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班也有一个东北的一个男孩，然后他就是一直，因为好多东北人，他觉得他们可能说的那个 四普通话。 就是普通话， 对对， 然后我就一直说你说的这不叫普通话，他每次就跟我说谁说的，我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 标准，这句挺像的。这句还可以，对对对对对， 特别的好玩。 对，然后呢，我应该是这部剧啊，我应该完整的追下来的时候，我印象的是应该是在2006年那年，我正好上大学，就是从高中毕业到大学的那个暑假当中，当时这部剧应该是在某个电视台一直在放，然后晚上我就一直在看，然后我上大学之后，分宿舍， 大家都说你是东北的， 不，就分宿舍之后哈，我就突然发现，我之前很少很少接触东北的朋友，然后变成了我宿舍里边的三个舍友，我们宿舍一共只有四个人，就相当于 就你好孤独啊，就只有你一个外地的，其他东北的，是那个意思， 是这样的，所以啊，当时哈、啊。就会觉得哎呀，幸亏在之前这个暑假当中看了这部剧， 对， 就从这部剧当中哎，还是对东北话哈、啊、怎么说，包括这个东北人的某些习惯，包括对于东北那个地方的某些风土人情，哎，有了一些了解之后，哎，就觉得跟我们宿舍这三名东北的同学接触起来，哎，就感觉 打成了一片， 哎，就很短时间之内就打成了一片。那么当然大学四年上下来，我们也这个四个人关系一直都非常的好，一直到现在联系还都比较多，所以我觉得这部电视剧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对，其实这部剧好多的这个除了东北以外的人看了这部电视剧以后，应该算是对这个东北文化的一个启蒙。 哎哎，真是这样。 因为到现在我也是室友有一个是东北的姑娘，然后我第一眼见到她，我就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翠花， 翠花 就一直叫到现在。就这部剧当中的那个翠花上酸菜这个词儿， 今天的梗哈， 深入人心。 对， 嗯， 翠花上酸菜啊，应该对，应该是在他们家边上的一个小饭馆里的一个服务员哈、啊，是叫翠花啊，确实是这样。大家都通过这个《东北一家人》这部剧啊，对东北人这个很多的这个生活的上的一些习惯啊， 对， 是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比如说，我们一提到东北人，可能我看完这部剧之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东北人特别能唠。我特别能聊，特别能聊。我当时印象某一集当中有一个段子，我到现在印象还非常深。就是某一集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家中的小儿子就是牛小伟哈、接了个电话，然后呢他爸就突然进屋了，就说小伟啊，谁来电话啊？然后牛小伟就特别淡定的把电话先放到了一边，然后说他打错了，我跟他唠会儿。然后他爸说你唠了一个多小时了，打错了、啊、 他们应该说你唠了一个点儿啊， 一个点儿了， 你唠了一个点儿啊， 打错电话都能唠一个多小时啊。所以能看出来这个东北的朋友啊，确实非常能聊，而且很热情哈、啊、这打错电话，这谁都不认识谁，就干唠了一个点儿， 而且对方也愿意跟你唠一个点儿。 哎，对，所以也能看得出来啊，这个东北人那些性格在这部剧里啊也是表现的很全面的啊。 是的， 这是今天我为大家盘点的排名我们榜单第五位的啊一部非常经典的这个国产的情景喜剧，叫做《东北一家人》。 东北一家人。 对，那马上马丧是马丧。 马丧，你看我就说 被带跑了， 被带跑， 就东北话真的很容易被带跑。 对。 再有呢，马上这个来介绍我们榜单的，今天排在第四位啊。这部剧里面其实也有东北的角色，但是不一样的是，除了东北以外，哎，其他地方的人也很多。 我国大江南北的口音哈。 对，大江南北口音全都有，没错哈、啊。那么这部剧呢，在当年哈、啊、也是掀起了一股收视的热潮，而且也是带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认识了啊。大家有时候会感觉稍觉得神秘的一种生活，就是军营生活。 对，而且还是军营里面的一个大家很好奇的部门，就是炊事班。 哎、没错啊，马上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部炊事班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啊准备了这个炊事班的故事哈、啊。这部情景喜剧当中的一个主题曲，我们先来共同的听一下，先来回顾一下这一部炊事班的故事。 一起来听。 了，又是一部充满回忆的这个情景喜剧的主题曲哈。 对，炊事班的故事。 哎啊，这部剧呢也是拍了三部哈，当然第一部是最有名的，我不是也是为大家来简单的来回顾一下这部剧的基本的情况哈。导演呢是尚敬，主演包括洪建涛、范明、周小斌、沙溢、姜超和毛孩。 对， 那么这也是中国哈第一部军旅题材的情景喜剧，它的首播时间比《东北一家人》晚了一年，是在2002年首播的。 它全剧呢是以一个空军场战中基层连队的炊事班作为舞台，通过发生在六位年轻炊事兵身上的一件件鲜活生动的日常小事，把火热的绚丽多彩的军营生活演绎的淋漓尽致，妙趣横生。 其实这部剧啊，就像刚刚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一下，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同时也是突破，就是它有很多来自各个地方的方言，表现了各个地方人的这种生活的习惯是怎么样的。 因为军营嘛，军营里面大家都是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 对对 对, 对、 有东北的，有河南 的，河南的 啊，有云南的，各种地方。 对，像这部剧里呢，这个班长哈，就是洪建涛饰演的这个角色叫洪班长，是来自广东的啊。这个班里的成员有来自东北的，有来自河南的，有来自山东的， 对， 以及还有不同来自四川、福建、天津、山西等各个地方的人哈，都是在这部剧当中出现过。哎，所以这部剧当时为什么火，可能也是各个地方的朋友在当中哎都能找到自己一点点这个家乡的情节在里边。 对，而且也是说。好多人刚才你也说了，好多人对这个军营生活感觉还是挺神秘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去体验一下这个军营生活。 对， 所以这部剧就刚好非常我因为我也没有在炊事班里面待过呀，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这个状态。 我也没待过 到底是不是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说真的每天军营生活当中的这个炊事班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玩的。 对，它应该还是有一些戏剧化的处理哈。 对对对，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因为在这个炊事班里的人嘛，大部分可能都还是年轻人，而且是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年轻人，他们的性格呀，包括外貌啊，其实包括方言呀，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么多人哎安插在一块儿，有这么几年的生活哈，哎，想想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应该是对吧？ 没错。 那么刚刚我们也说啊，这部剧其实有一个相对比较突破的地方哈。我们看，其实这部剧呢是在2002年，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东北一家人，包括这个最开始我们提到的《 我爱 我 家》 啊，包括之前还有一些很经典的这个情景喜剧啊，包括《编辑部的故事》。 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之前的这些剧往往是在某一个地域当中，以某一个地域为背景而发生的一个故事，而《炊事班的故事》呢，哎，它好像就打破了这种地域的屏障。我们看之后的情景喜剧有很多，哎，就不是比如说表现我在北京，表现北京文化的一部情景喜剧，或者在东北，你要这个表现东北文化的一部情景喜剧哈，这个限制好像从这部剧开始有了一些突破。 对，它就变成了一个以军旅题材为主题的一个情景剧。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比如说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你比如说最近非常火的，不是最近非常火的，一直很火的这个《爱情公寓》 啊，对对对，《 爱情公寓》 也 是不只是。不只是体现一个城市嘛，它也是体现了一个大家住在一个公寓里面，然后大家都是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包括还有来自日本的 这个 角色， 对对对对对，还有外国的。 对，我觉得这个炊事班的故事应该算是情景剧当中的一个突破吧。 对，这可能跟时代的发展是有关系的。从这个其实就是从大概2000年那会儿开始哈，很多的朋友都开始离开家乡去这个大城市，或者去到异国他乡来进行打拼哈，所以也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在这个祖国的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来自于不同地域之间这种文化上的交融。那么这些情景喜剧呢，其实也是随着这种社会的不断发展哈，衍生出来了多种多样的形态啊。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为大家来介绍的第二部剧，同时呢也是排名在我们今天这个情景喜剧排行榜 第 四位的。 对，我每次算都得倒一下。 对对对，第几位是第几名，第几位是第几名。 对 对 对, 对啊，这是第四位的作品，叫炊事班的故事。马上呢 为大家带来这个排名第三位的作品啊，这部剧相信很 厉害了 啊，这部剧很厉害了，厉害的点有很多哈，我们等会儿再一一为大家介绍。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这部剧的主题曲啊，这就是来自于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部情景喜剧，叫做《家有儿女》啊，主题曲叫做《阳光男孩》《 阳光 女 孩》。 哎，我们一块儿来听。 完全放松的角落，放松的角落，这许多梦话，我觉得就是耳朵。现在一切实属意外，可是竟然放我这个天才。 嘻哈色彩的歌， 对对对对对，突然 好嘻哈呀， 对，突然发现里边很多饶舌的元素哈， 对，没错， 哎，所以能看出啊，这部剧在当时哈，受到很多这个尤其是小朋友的欢迎，因为其实 hip hop 这种文化在当时这个应该是2006年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开始追了吧，2005年的时候，对啊，其实关于这部剧啊，背后还有很多的故事啊，我们先进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等回来之后，晚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咱们稍后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欢迎各位回来哈！现在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5:31，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啊！欢迎大家回来，我是论论， 我是思农。 哎，今天的榜单呢要跟大家来盘点的是国产经典的情景喜剧。 对， 排行榜。 那我们刚刚说完了这个炊事班的故事，说完了东北一家人，下面呢我们就来聊聊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三名，叫做家有儿女。 哎啊，也是刚刚为大家放了这个《家有儿女》当时的一首主题曲，叫做《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对， 说实话，我第一次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我也是， 因为可能都会唱，但确实没有注意过。 大家可能都会唱，但是完全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今天告诉大家哈，《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哎，对，这部《家有儿女》啊，也是一直是受到很多很多朋友的喜欢。其实不只是这个，小朋友们很喜欢，其实很多家长也很爱看。 对 啊，这。 父母好像都是通过这部剧找到了自己在这个管理孩子方面的一些 管理 孩子教育孩子、在教育孩子当中的一些优点也好啊，缺点也好、他们好多人都是通过这部剧才发现的。 对、其实说起这部剧哈，我个人认为哈，成功的地方我们可以分几部分来说啊。第一部分就是这部剧它确实哈，非常非常的写实，就是很多的家庭在这当中都能够哎找到自己的影子，不管是小孩也好，还是家长也好。因为首先啊，这部剧是2005年这个正式的播出的哈。 对。 这部剧其实讲述的是关于两个离异的人，他们 离异的家庭， 两个离异的家庭，他们重新组合成一个新家庭之后，带着自己之前的孩子， 对， 同时融入到了一个新家庭当中。 这种状况好像在那个年代还挺常见的。 对， 因为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开放这个二胎政策。 对对对。 然后大家可能一家一个 都是独生子女。对。 对，没有过经历过这种有哥哥姐姐的这种。但是那个小雨他们家好像是有两个孩子。当时是因为他妈妈是外籍的好像。但是也是像当时那个社会很少有人会经历说我有一个兄弟姐妹，而且还是没有跟我有血缘关系，哎，突然间就蹦出来这么一个人，所以他们之间肯定会有一些矛盾也好呀，或者说磨合也好，然后这部剧就很好的体现了当时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么一个环境。 没错哈，在这个不管是爸爸妈妈之间，也就是宋丹丹饰演的这个妈妈和高亚麟饰演的这个爸爸，两个人之间啊，也会有一些关于各自之前的家庭的一些状况，以及现在他们组成的新家庭当中的一些日常的琐事啊，会发生一些争执。那么同样在几个孩子之间，包括这个杨紫饰演的大姐姐，还有这个张一山和尤浩然演的这两个弟弟，孩子之间本身哎，他们也有一些这个小小的，也不能说是冲突啊，会有这么一些戏剧冲突在里面， 小矛盾 啊。比如说啊，这个姐姐呢，她的这个人设哈，就是一个三好生， 对， 什么都非常好，也很懂事，很听话，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好。那么张一山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哎，可能是跟很多的这个男孩哈，小时候是很像的，就是 特别淘， 学习成绩也不好，然后鬼点子很多。 对， 哎，所以说他们两个之间，再加上这个小弟弟呢，有时候跟姐姐好，有时候跟这个哥哥好， 对，而且像一个小大人一样， 小大人一样，对， 特别有主意的那种感觉。 对，整个哈，这种种的他们这种这个小矛盾构成了，是一副非常和谐，而且让大家非常有趣的，觉得很有趣的家庭生活这么一种状态。另外，就像刚刚思农讲的，其实，这个宋丹丹饰演的这个母亲和高亚麟饰演的这个父亲哈，这两个角色他们在这部剧当中传达出了这个教育孩子的这种方法，如果哈放在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也都是非常的开放的。 对、 嗯，其实我觉得可能说爸爸更偏向于那种就是西方教育， 就放养式的那种， 对，放养式的那种、嗯。但是妈妈的话呢，可能还是比较接近于这个中国的传统教育。 对，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部戏里面有一个应该说他们演员把控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这个宋丹丹饰演的刘梅，她在教育刘星和在教育另外两个小孩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嗯、因为刘星毕竟是自己的 亲生 儿子， 对， 所以要打要骂随意了那种、哎。但是对另外两个孩子，他或多或少，他有的时候还是不太张得开嘴， 稍微有点客气。 对对对对 对，所以说他们把这个人物的角色和这个人物的内心把控的特别的棒。 对，没错哈，像刚刚司农讲，就是我想说的，其实是这个剧成功的第二方面，就是这部剧不论是从导演还是从编剧还是从演员啊，这个他们的表演的这个表现的功力哈、啊、都是非常强的。像这个宋丹丹和高亚麟两位我们就不说了哈、啊，都是现在属于老艺术家了，已经是 老艺术家。 而这个在剧中饰演，当时还很小，2005年，离现在十几年前了。在这个剧当中火起来两位童星，就是杨紫和张一山，现在也都是成为了哎这个青年一代演员当中非常非常优秀的，演技很出彩， 很出彩。 我完了，我被东北一家人已经带的沟里去，已经爬不上来了。 哎、能不能跳过那部剧？ 爬不上来了，已经 很出彩啊！ 很出彩，很出彩啊！确实是很优秀，而且他们这种演技的天赋啊，在《家有儿女》这部剧当中，我觉得其实对于他们两个人的演艺的生涯是很关键的一个起点。 对，就包括现在说张一山，我可能看到他第一反应，我不会说想到张一山，我可能第一反应是他叫刘星。 刘星，对 对 对， 就像我在看《余罪》的时候，我觉得就好像是 刘星长大了， 变成了一个卧底警察。 对对。 然后看前一阵那个《春风十里》的时候，就觉得啊，刘星上大学了，谈恋爱了，就有一种这种感觉。 对，所以啊，从这点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啊，他当年塑造那个刘星的那个角色是多么的 深入人心 。对啊，这个标签想甩掉还是不容易的。但其实张一山现在啊，也是凭着自己的一步步的新的作品，包括杨紫其实也是这样啊，凭借自己的一步步的新作品，已经开始慢慢的甩掉自己在《家有儿女》当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最开始的对他们那个固有的印象了，也是为自己啊不断的证明啊，也是确实是很优秀的两名小演员。 对，没错。 嗯，这就是今天我为大家来推出的这个第三部，同时也是排名我们榜单的第三位的作品《家有儿女》。马上呢，来进入到我们前两位的作品，今天在我们榜单排名第二位的， 厉害了 啊！这部剧又是非常厉害了，大家可能这个基本上都看过了。这部剧的传承度非常的高， 对， 而且 现在可能还能看到， 对，生命力非常的持久。这部剧呢，就是《武林外传》啊。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武林外传》当中的主题曲啊，也是这个大家看剧的可能早已经听过上百遍了。对， 兄弟， 好久不见啊！我们来一块儿听一下，好久不见。 孝一下朋友，快乐会无数。喝完了。 太熟悉了啊！ 又是一个嘻哈作品， 又是一个嘻哈作品，一个饶舌作品。 对， 马上我们就要聊到 hip hop 文化这方面了。 没错，今天主题跑偏了。 对，那么这部《武林外传》呢？啊，这个相信啊，演员大家也都是很熟悉了。那么导演同样是上镜，跟《炊事班的故事》是同一个导演。 对， 而且 演员也是，大多数都是 大部分 班底。 对，都是同一个班底哈。这个应该是《炊事班的故事》在前啊，这个《武林外传》呢在后。 对， 是2006年的一部作品，主演包括闫妮儿啊、沙溢、姚晨、岳云泰、姜超、王莎莎等等哈。这些演员呢，其实有很多啊，也是从这部剧当中成长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为这种在演艺界哈超一线的演员了。比如说闫妮儿和姚晨都是这样的，对吧？ 他俩应该就是之前也有演过其他的电视剧，但是还是没有这么火。但是经过这个《武林外传》之后，两个人就大火特火，而且现在姚晨应该已经算是电视剧一姐之一了吧？ 对对，而且哈，现在一说到他，可能很多朋友还会反映出一个人一个名字，就是郭芙蓉。 排山倒海 ，葵花点穴手，对吧？ 对对对对 对, 对， 像这些梗哈，一直你看，2006年到今年已经是11年哈，十多年过去的这么一部剧，但是在这当中呢，很多梗，包括很多人物以及他们的性格，大家还都能历历在目，所以也说明这部剧真的是非常的成功。那么这部剧成功呢，其实跟刚刚我们说的《家有儿女》啊，包括之前几部情景喜剧哈，其实成功是有相似的地方的。其实它是描述了一个虚幻的武侠世界当中的故事，但其实呢，包着武侠的外衣，它其实很巧妙的对那个时候啊社会上的一些现象进行了一些很巧妙的呈现。 对， 这些可能是大家觉得这部剧真是非常巧，而且让大家觉得说这种我们经常会说喜剧啊，也是分低级和高级来说的。所谓高级的喜剧，我觉得应该就是做到《武林外传》这样。 对，而且它还在这个古装的这个场景之内融入了很多现代的角色， 对，就让大家会觉得就是会感觉有一点说他穿着古装为什么会行为举止会是这样，但是你好像就把它放在这个情景喜剧的设定当中来看吧，你会觉得 一点违和感。 对，没错，这是很神奇的地方。 而且包括刚我们看的这个 MV 当中哈，他们用了当时2005年的时候那个 Windows 系统还特别的火。对不 对, 对， 他们也用了好多 Windows 系统的音效。而且我记得《武林外传》应该是很少这个中国的情景喜剧不去使用罐头音效，就是那个罐头笑声 啊，就是哈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对对对对 对, 对，好像是，我觉得是一大突破了。虽然后来那个像什么那个叫什么爱情公寓， 爱情公寓 给它拾回来了哈，但是我觉得《武林外传》它能把这个罐头音效抛弃，而且还笑点连连，一点也不尴尬，应该也算是中国情景喜剧的一个突破。 没错，而且呢，这部剧啊，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相比于其他的情景喜剧，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集数特别的多， 可长了， 对，特别长哈、啊。我好像到现在都没有完整的看完过。多少集？ 我感觉这些所有的情景喜剧我都没有完整的看过。你敢说一集不落吗？反正我不敢说哈，因为他们就是情景喜剧，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很少会有两集之间的这个剧情是连在一起的。 对对对， 我可能打开电视剧，我一看今天演《武林外传》了，我不用管他之前演的什么，我就可以从现在这一集开始看就可以了。 就是你反着看也行，你从最后一集往第一集看， 对，你怎么看都行。 都 是 像 情景喜剧的一个特色。 没错哈，都是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个体哈，这情景喜剧啊，其实真的，我们之前为大家盘点这4部啊，有很多很多的特点，成功呢，也有各自的理由啊，但是归根到底的一点哈，可能都是跟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联系，大家会觉得，可能他们碰到的这个事情，我的生活当中好像也似曾相识， 对，能够产生一些共鸣。 对，其实要说到做到这一点哈，要说到最好的一部，那马上呢就必须来说今天排名我们榜单的第一位了啊，就是这部作品确实哈，有很多很多的，不管是业内的这个专家，还是我们普通的观众朋友，都把这部剧奉为是一部这个情景喜剧，目前哈还是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峰，这就是《我爱我家》。那在这部剧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这部剧的一个主题曲，叫做《你是我的家》。这部这首歌要说起来哈，我也是前一段听又听了一遍的时候，刚发现是由韩磊唱的。韩磊那个时候应该还完全不火 火呢，对吧？ 还挺年，我觉得 挺年轻的。 当时是因为这首歌，他也是逐渐被大家知道了吧？至少我知道他是因为他当初唱这首歌的时候。 对，因为之前我们跟大家说的前面这四部剧啊，都是零几年的作品，这部啊就一下跳转到了93年的作品，只比司农小两岁，只比小一岁，只比司农，就是我平白无故把你说大了一岁。 对呀， 只比司农小一岁的作品， 没错。 那么这首歌也是只比司农小一岁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啊，出生在93年的作品《我爱我家》当中的主题曲，由韩磊老师演唱的《你是我的家》， 你来听。 对这部剧印象非常的深刻了， 但是因为我当时就很好奇，因为我不知道他是93年出的，我以为他怎么着也得是我记事儿以后出的，应该是演了很久的一部剧。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情景喜剧你放在任何时候看都没问题，就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再去看《我爱我家》，依旧能被他们逗出声来。 对，没错，这《我爱我家》我印象没错的话，这个很多电视台在很多的这个时候都会放。我去年还看见应该是北京的某频道哈。 去年电视里面还有放吗？ 还有，几乎每年都会有的。这个剧出现的频率就跟放暑假的时候《西游记》出现的频率，我觉得差不多。 对，而且你知道去年为什么放？因为去年那个葛优躺， 葛优 躺 火 了， 对， 那是逆躺。 哎， 所以很多人都是又重新回顾了一下这部剧。 没错啊，其实从这儿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部剧的主演哈这个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了啊，导演也是英达，主演的包括宋丹丹、文星宇、杨立新、梁天、关凌等等哈， 都是大腕， 而且客串的每个人也是大腕， 连观众都是大腕。 观众都是大腕。对，说起这部剧的观众，当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众，就是冯小刚。 没错， 冯导啊，当年是特别喜欢作为观众，应该他当时还是在 上学的时候吧，还是怎么着，或者是一名这个青年的 青年导演、 青年 优秀导演， 对青年从业者的时候啊，经常会去看这部剧啊，在这个剧后的花絮还有采访当中啊，也是出现过很多次，而且每集来客串的人也同样是大腕，比如说当时出现了这个我印象没错的话，刘威、何晴、牛莉、濮存昕、葛优，全都是啊。葛优他，你说这个93年的作品到去年是16年， 20多年，依旧火啊， 依旧 引领了一股潮流， 引领潮流。所以啊，这部剧真是，所以说啊，这好作品啊，它的生命力是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什么消失的。 对，没错。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天我们介绍的这几部情景喜剧呢，他们的笑点和包袱都不是往上抄的。 对。 现在好多的情景喜剧就不点名了哈，他们好多都是在网上抄的，就是大家一听就能知道你下一句说什么。 对， 但是他们那个真的就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小幽默啊什么之类的， 来自于生活的智慧啊。 对，而且每个人的这个演技真的是无可挑剔。 对，没错。像刚刚思农讲的，其实这个剧本的编排很关键的，我爱我家他之所以这么成功啊，其实还有一位我觉得应该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的编剧叫梁左哈。 对 啊、梁左老师现在很遗憾也是已经逝世了，但是为大家留下了这么一部作品啊，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对，然后还有这个刚才我提到的文星宇老师， 文星宇老师、 其实他好像在我爱我家里面也是不是我爱我家， 叫儿女里面、 那个、叫儿女里面也是饰演爷爷的这个 对对对。 但是你没有发现，就是他虽然两个爷爷的性格都是那种偏古板啊、偏保守的那种，但是他演出了90几年的那种保守和古板，和一个这个21世纪的保守和古板，就完全就是太有戏了， 对对对， 真的太棒了。 对，没错。 现在这种演技这么棒的老艺术家真的是不多了， 哎， 少了。 没错哈，其实看这部剧哈，演员的演技们非常的好，剧本也非常的好。尤其啊，我相信如果是从小在北京生活长大的朋友们，对这部剧就更会有一点特殊的情节在里面。 爸呗， 对。第一是他们那个北京话真是太地道了。第二啊，这个如果大家看过这部剧啊，应该都看过。 对对 对, 对。 这个家中的陈设或者是家中的格局，包括一些小道具的使用哈、其实也都是90年代，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北京家庭 家里都会有， 都会有的。 对对 对, 对。就是一看这部剧当中，哎，看他们这个地儿，就好像跟我们自己家那感觉差不多。 没错。 很真实，很真实，很真实，很写实。对。 对，都是，反正是一部非常适合怀念童年的一部剧。 对，没错哈、不能够怀念童年，而且呢，在当中今天看也能够找到很多的这个包袱，也能够让用这种高级的幽默哈，把大家给逗乐。 好看。 对，没错哈、所以呢，也是当之无愧的排在我们今天这个情景喜剧榜单的第三位了。 第一位 什么鬼？ 第三位了，我这想着马上要到53了，要给大家放榜单了，就顺口而出了一个第三位啊，排到榜单的第一位了。那马上呢，今天我们就通过我们整个的这个榜单的呈现，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五部非常好看的情景喜剧， 一起来看。 92活力榜之经典国产情景喜剧排行榜第五名，东北一家人。第四名，炊事班的故事。 为这个系统的原因没有放完，你个乌鸦嘴。 对，但是也不影响大家哈，这个也是只是仅仅起到一个回顾的作用。今天为大家盘点了五部剧啊，第五名是这个《东北一家人》，第四名呢是《炊事班的故事》，第三名是《家有儿女》，第二名是《武林外传》，第一名是《我爱我家》。就像刚刚思农讲的一样，其实这几部剧啊，虽然都是可能离我们啊时间也都比较久了，但是优秀的剧就是这样的。我们一直到今天， 经典就是经典。 我们今天如果再去看它，会感觉到哎呀，那种好笑的程度哈，跟当年是一点都没有削弱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如果哎这周末找不着什么好的剧追，完全可以从这部剧几部剧当中。 而且你现在再看，也许能看到你当时看不懂的东西， 哎、 对不 对？ 对 对对，没错。因为其实他们对这个现实的呈现或多或少也有一些，可能那时候岁数小的时候，有的段子啊，有的梗看不太懂。这个岁数长大了一些，生活经历阅历多了一些，哎，可能又会有不一样体会出来。 嗯、 哎， 没错。那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17:55，马上九八二活力榜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是论论， 我是思农， 咱们明天再见了， 拜拜。 喜欢巧克力，喜欢我乔治，你叫自己先